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在京城最美的秋季，北京文艺广播携手央华戏剧，共同打造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戏剧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首秀将聚焦央华戏剧出品的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这部剧由俄罗斯和法兰西最高荣誉奖章获得者、俄罗斯普希金艺术剧院首席导演尤里·耶列明执导，著名演员蒋雯丽、刘军联袂主演。剧中蒋雯丽表演的角色有着30年的时间跨度，顶级的主创阵容和浪漫兼具的幽默剧情再次完美诠释这部百老汇经典之作。明年此时演出就在当下，想看这部剧的朋友马上就可以到剧场去观看了。明天开始到本月16号，北京保利剧院每晚上演明年此时。主办方购票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拨打售票电话177-7806-9912。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一年一度的2018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已经拉开帷幕。本次演出季特别聚焦现实题材创作，集中展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创作剧目。在今年的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中，中国儿艺推出的现实题材儿童剧《我想对你说》和传统文化题材保留剧目《月亮草》将向孩子们传递满满的正能量。第八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将于本月27号到下月8号在安庆市举行。黄梅戏艺术节期间，不仅会上演黄梅戏曲传统经典剧目《女驸马》等，还有一些近年来新创作的非常受欢迎的剧目《严凤英》《仲夏夜之梦》《大别山母亲》《槐花谣》等。此外，还将举办黄梅戏电影展，放映《孟姜女》《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影片。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恋爱的犀牛》本轮演出正在蜂巢剧场进行中。本剧以犀牛命名，正是因为犀牛视力非常差，暗喻了人们在爱情中的盲目。剧情跌宕起伏，讲述了马路和明明的痴缠爱情故事。本周六，国家大剧院2018台湖音乐周将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在为期10天的时间里，集中为观众献上8场高质量的文艺演出及活动，引领观众领略艺术的无穷魅力。本月，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为观众倾情上演3台5场音乐会，指挥家张贤、阿什可纳奇、小提琴家吕思清、莫雷诺等老中青3代艺术家将轮番登台，为观众演绎伯恩斯坦、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古典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国家话剧院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打造的话剧《船歌》将作为2018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剧目，于本月21号到25号登台国话剧场。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受高冷受高空西南气流的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天气逐渐转阴，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都没有明显的作用，空气中的污染物缓慢的增多，能见度下降，有轻雾或者是雾形成，西部地区还会出现小雨，外出请注意防护。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降雨天气，雨量普遍较小，但是淋湿衣服的作用有余，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雨和出行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西部

然后他就非常胜任 啊 啊！对， 你确定是角色不够使，还是说经费不够了啊？ 不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王丁一太优秀了，我觉得就在那儿坐着特别不合适。 你确定？开玩笑啊！ 欢迎两位、啊。 对对，因为丁一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对对对，总来， 经常会有作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是的是 啊。不过今天呢，跟刘军老师一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要给大家介绍一部剧，叫做《明年此时》。 对， 这部剧大有来头，谁给我们介绍一下、嗯、好不好？嗯，这个刘老师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好不好？ 你饰演的话剧 吗？这部剧的每一场开篇的时候啊， 嗯， 他都作为一个，当然他剧里面饰演的是这个小酒馆的这个管家， 嗯， 但是他每天上场的时候呢，都要跟观众交流一下， 哦， 来介绍一下这个剧原著是谁呀、啊，是怎么回事， 谁就是丁一啊， 对 对对对， 你就把那段说一下， 那就这样，咱就请酒馆的这个管家就登场呗，好不好？ 来了， 哎， 这个故事是，是70年代啊，在美国百老汇，嗯、然后这个话剧是演了非常的火， 嗯， 然后你看现在一下过去了40多年了， 嗯， 然后我们又重新把它搬上中国的舞台、嗯，然后有俄罗斯的导演，因为我们导演也是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 嗯， 对他对这个剧本他也是非常的钟爱， 嗯 嗯， 然后这回又重新把它搬上中国的舞台、嗯，然后有俄罗斯的导演，因为我们导演也是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 嗯， 对他对这个剧本他也是非常的钟爱， 嗯 嗯， 然后这回，因为去年我们就拍好了这部戏，已经巡演了一轮了，然后今年呢，我们又重新又回到了北京， 哦， 而且我觉得两位老师他们的配合和对这部戏的那种感受是越来越深，越来越默契了。 嗯，我听说这个剧拿过很多奖，而且翻拍过很多的电影，是吧？ 对对对，因为这个话剧本来也是由电影改编而来的。 嗯嗯嗯， 然后改编成了舞台剧。 哦， 对，我们看到就是《明年此时》呢， 嗯， 它是1975年3月14号。 嗯， 首演于美国的百老汇。 哦， 在百老汇现在一共演出了1453场。 哇，哦， 这一个戏演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演了这么多场、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没错， 对， 所以这次来到了中国的这个舞台上，而且由选了蒋雯丽和刘军老师来演。嗯、我能问一下，为什么选这两位吗？这谁定的啊？谁选的？ 这 刘军老师，你知道当时就是找到你的时候，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我找到我是蒋雯丽推荐的。 嗯， 哦， 对对对，是。 当时之前会是跟蒋雯丽老师， 我跟央华不熟。 哦， 但是蒋老师呢，跟央华他们合作过。 对， 他们合作过，好像合作过两部了。 是叫 牵手， 牵手 一个啊， 对对对， 还有一个是樱桃园是什么？ 不是， 嗯、啊，是那个。 但牵手是蒋雯丽老师 是两个人， 对对 对 两人的戏， 不是还有一个吗？ 讲的是契诃夫的那个， 反正是对，还有一个契诃夫的戏啊。 对、 嗯，后来是我跟蒋老师一块拍电视剧的时候， 嗯， 他跟我说，他后面有可能要去，就去拍一个话剧， 嗯、 啊、 嗯， 他说你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嗯、 他把本子给我看了，我一看呢，我觉得还挺好，这样的， 嗯。你演的这个角色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身上的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打动你了，觉得哎，我刘军我愿意演这样一个男人。 嗯， 刚拿到剧本没有这种感受。 嗯、 至于喜欢角色还是在排接触的过程慢慢慢慢的去理解啊，去喜欢的、嗯、刚开始没有，刚开始因为我本身是个话剧演员、 嗯、 但是我有10几年没有上过台了。 对、 哦 啊、所以那 时候这个对我本人来说呢是一个特别让我感觉到会很刺激，但是又特别忐忑，又不敢，又一直想等待这么一个机会啊、嗯、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能够再上舞台。 嗯 哎，然后这次正好哎来了啊、嗯、然后 哎，但是这个一般排演话剧啊，尤其您这个去年一年巡演去了很多地方吧， 嗯， 这个应该非常占时间的一件演出的事情，对吧？ 嗯， 你们去了多少地方？ 还是喜欢舞台吧。 还是喜欢舞台， 还是喜欢舞台。 就一开始的时候说刘军过来，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咱俩做节目是叫《新安家族》。 对， 哦， 印象真好。那个10年前， 对， 10年前， 对 对对。 然后来做节目，我觉得都是电视剧。 你记忆真好 啊！然后后来呢？后来就听说刘军要来，我说、哦、什么电视剧吗？说是个话剧啊，话剧。 所以我就有点懵啊、嗯。所以你刚刚说你 这个人怎么演话剧去了？ 对，没有演过哦，我就哦，还真是很长时间没有接触话剧了。 嗯， 那现在这个排练感觉怎么样？ 就是舞台对于我来说还是，虽然时间很久了，很遥远了、 嗯， 但是真正再一回归到舞台上，还是那么的亲切。 嗯 嗯， 对， 爽吗？ 舞台有感情啊， 爽不爽？ 爽，酸甜苦辣咸的。 对，因为这个戏啊，我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节目、 嗯， 它其实讲的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它是对人性的一个思考。 嗯、 那个一会儿让丁一也跟我们一起配合着介绍一下。 嗯， 它讲的是一男一女，然后在一个旅馆里面邂逅了。 嗯， 然后每年呢都会在这里的同一天，我记得是。 嗯， 每年的同一天在那儿见一次。 对。 一年见一次， 嗯， 上次节目好像就咱俩做的吧， 是 吧？ 对对对，他们会每年见一次面。至于见面以后干什么，为什么见面，大家去剧里看。 对，然后坚持了25年， 嗯， 就是你有时候你在想，因为他们俩本身都有家庭， 哎， 对，都有各自的家庭，各自的孩子， 嗯， 然后呢，但是他们每一年当中有一天相约在这个地方， 嗯， 然后他们25年每天见一天，就有时候。 嗯， 就光是这么一个设定你就很好奇。 嗯、 王丁一啊，你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吧。 嗯， 对，其实你刚才也把这个主要的一个、 嗯、 一个脉络讲了，就是、 嗯、 其实这25年他们并不是每年都想见，有的时候、 嗯、 其实也后悔过，或者是也内心拒绝过，但是有一种动力又驱使着他们在这一天每年，就是每年又来，每年又来， 嗯、 因为中间25年发生了很多的他们两个之间的事和各自家庭的事情。 嗯， 我觉得能够驱动两个人在25年里每年就见一天，25年甚至都没有一个蜜月见的时间长。 嗯， 能驱动他们来这里，驱动他们的这个感情的内在的因素是什么？ 嗯。 可能还是得到剧场去看。 而且这些年他们也是两个人的对彼此的这种感觉、 嗯、 或者是彼此关系的认知好像也发生了变化、 嗯、 那个刘老师您觉得呢，从您角色的对这个角色的认知角度来说的话， 他其实这个戏更多的是讲一个成长。 嗯， 哦， 两个人的情感上的一种也是算成长吧、 嗯、 变化还是什么啊？然后就是作为个体的一种25年跨度的一种成长，一种变化、 嗯。 这个戏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讲成长， 嗯、 就是落到个人上来讲的话， 嗯嗯嗯。 然后，那么他其实25年，他浓缩了当时美国的一个从51年一直到76年的一个25年的一个很多很多，他浓缩很多事件在里面， 嗯嗯嗯、 啊、 嗯， 什么原子弹呢、啊？ 嗯， 啊、什么什么性解放啊， 嗯， 什么很多。 嗯， 美国那个时期的特别多的 越战 啊、 嗯， 战争啊，对战 妇女解放 啊，妇女解放，对对对对。 哦，哎，那有这么多的跟美国历史相关的，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来说，在看的时候会不会有，哎呀，理解上或者是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有一些生疏感的这样的问题存在？ 我觉得会有，会有吧， 嗯、 尤其是一些年轻观众，如果或者说对美国的现代史不是那么很了解、很熟悉的啊， 嗯 嗯， 有可能会有。但是没关系， 嗯， 你可以抛开这个，你去看两个人的之间的这种人物关系上的这种啊， 嗯、 你可以忽略掉大的背景，嗯、也可以有收获吧，我觉得。 啊、 但是对有一些稍微成熟一点的观众来讲，他们特别会有体会。 嗯、 哦，而且我们来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看一看大家网络上对他们的评价好不 好？ 好，因为这个毕竟是已经巡演了一年多了， 嗯、 网络上有很多对于你们的这个演出的评价，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一位叫做宁波有戏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明年此时把个人的命运和遭遇放在推至远景的历史框架当中，淋漓尽致地抒发着人类最内在的情感，喷发出强烈的爱恨交织的情感洪流，剧中对人类心灵和细微感情的描述期间充满了人性美的瞬间。哇，这个就已经上升到了人性美的这样一个高度啊、 嗯嗯嗯、 啊！你觉得？我觉得刘老师，你觉得在哪些表演的，就或者这哪些细节上面，他是能特别能够让这个观众发出这样的呼声的？嗯，体现人性美的，你比如说，能举几个小例子吗？嗯， 人性美， 嗯， 我的感受不一样。 嗯， 你看这戏我第二年演了，我感受到的是人性的困惑。 嗯， 哦， 对，我反而会觉得会让我感受到一种。 又结合自己的一种啊，人到了这个年纪了，他这个戏里也有很多，我记得哪一幕啊，这个对方这个多丽丝啊，姜老师演的这个多丽丝，他就在说，他说生活或许这样也挺好的，但是我总是感到不满足，那是为什么呢？我是不是我总是还有很多牢骚，是为什么呢？紧跟着后面他还又说，后来他上大学了，我说你为什么上大学？他说我要去寻找，我寻找我自己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然后后来到了第四幕的时候，还是第五幕，我这个角色啊，乔治在里边突然有一个，他彻底的就是放弃了以前所有的，他由一个工作狂，突然放弃了所有的这种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的东西，这种安定的东西，他去开出租车去了。然后他的剧中的台词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有那么想成为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吗？其实生活可以很简单的，我可以随随便便做点简单可靠的事情啊，就足够填饱肚子的了。然后呢，然后又说，从想到这一刻开始，我决定寻找一种新的生活，寻找我自己到底是谁。他都有，这两个人物在里面都有，他在找寻自己，他都是很困惑的，我觉得像两个迷路的人啊。每一年到这儿的时候，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说完了之后感觉到舒坦了很多，第二天回去各回各家， 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各自奔各自的路，各自啊。 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些年龄段的困惑，二位有吗？有类似于比如说刘老师，你有说觉得哎呀，我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我现在生活有哪些不满足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样？ 有，我觉得，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啊？我是把它给它放到一个中年危机的一个范畴里边 儿。 我觉得算。你想，25年，咱们就说从他那开始是两个人多大？ 两个人应该是30多岁， 30多岁。 哟， 这个女孩呢还不到三十， 对，她 男的 稍微 30左右， 轻一点，对。 哎，你看，如果咱们就说30岁，然后等于说他们从30岁一直到55岁，这中间坎儿太多了。不光是他原来美国这个背景啊，他历史的演变的坎儿，还有每个人自身的年纪。 对。 那30岁开始，就是说过了30就会有这个。 30而立， 哎，30而立的感觉了。到了40岁，特别是女人，到了40岁，她就觉得，哎呀，我好像老了。男人到了40到50的时候，会觉得他的能力也在退后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从30岁到55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是人最黄金的这25年。你说55岁以后，对吧？他可能很多人他都面临，比如说要离开工作岗位啊，要退休啊什么的。 对对对，人生目标啊。 对，你之前这段时间你肯定有房子呀、孩子呀、家庭啊、工作啊各方面的压力。 对。 而且的确是属于，人的中年的这么一个年龄段， 所以 我觉得是最最恐怖。 对，所以我们得问问年轻的王丁一啊，你十来岁的王丁一，我就老今天老拿着王丁一 开车。你是哪双眼睛看见的？ 王导，你说说你会有这方面的困惑吧？你在这个你的这个年龄段， 我的这个年龄段，实际上现在比如说，在家庭上或者是在工作上也会有压力，比如说孩子的问题啊，或者是都会有。其实而且这个戏我觉得它反映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这种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即便是单身的人也同样能够体会他们的那种情感的东西。因为你结婚的时候有结婚的压力，你未婚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现在生活在北京，你有同样有找对象的压力。 对对对对， 找了对象之后我继续怎么办？是结婚还是不结婚？什么时候结？也同样有这样的感情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戏我觉得今天的观众看了之后还是会有一点会产生共鸣的一点在哪儿，就是时代的变化让这些人感到困惑。他那个年代，你看美国人他已经在说了，他已经在感叹这时代变化有点太快了。快得让人一个不知所措。 更 何况今天呢？ 今天的 中国， 对， 那个时候互联网还不像今天这么发达。七十年代好像刚有吧？

然后他其实讲的这个主要内容也是一样，就是一男一女，然后呢在一个地方认识，他当时把这个背景放到了香港这个背景 大环境下 啊，然后也是六次相遇，跟话剧一模一样，就是虽然他们相处了25年，每年有一天相聚在一起，他也是在电影当中选取6个相遇的场景，但是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香港廉政风暴、金融危机、香港回归、地下铁开通、股市出行到大股灾， 我还看过这个电影 啊、 而且它里面还有什么？还有李小龙的死啊 啊，对， 哎，什么很多这种啊， 对，所以它是有一个背景的。所以刘军，你这次演的还是原来那个版本，对不对？ 对，我是美版的这个 美版的，里面是哪年到哪年都 51年到76年吧， 51年到76年。 哎，其实我看到也有观众在评论说，这个台词应该改了不少，说符合了国内的幽默语境，是吗？就是你们也有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是我们的翻译给我们翻译的特别好，我觉得， 对对，因为这个戏的翻译那个尚小磊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咱们的英文翻中文的一个翻译。 然后呢，但是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删减，因为这个剧好像如果不删减的话，估计得2.5个小时吧。而且还有删减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有一些美国那边观众大家所 知道的 想知道的那种东西，中国观众完全不了解。 你 比方说美国著名的一个什么一个啊说唱歌星啊，或者是美国一个特别有名的主持人的，而且是那个年代的，50年代的，50年代一开场，比方说， 对对对， 就我们甭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了，你即使是我们中国那个时期的特别有文化的或者怎样，估计都不了解。你想那美国那个时候的流行文化，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接触不到的。 所以这个信息在这个剧中要是演的话是无效的。 对，大家会很费解，会看起来会很累，估计。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把有一些国内观众可能看起来特别费劲儿的这一些台词就去掉了。 这样，而且那个这样吧，我觉得咱们要不然一开始先听一段剧中贾老师和刘老师的对手戏，怎么样？ 行啊，可以、啊。 我们先来听一个小片段啊，然后呢一会儿让这个 跟我们讲一下剧情。 对对对对对，先听一下是哪一段呢？ 今晚上是蠢，大剧透啊。 哦天哪，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儿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你发现没有？ 没有，不过我觉得我们挺合得来的。哈利就太不爱说话了。哎，你妻子呢？你们经常聊天吗？ 我看不如这样吧，我来跟你说两件事儿啊。一件是我妻子她最糟糕最愚蠢的一面，另一件是她最好的一面。 太好了，我也给你讲一个哈利她最糟糕最愚蠢的一面，还有她最好的一面。 我先说。 你先说。 菲利斯已经知道咱们俩的事儿了。 你说过了。哎，他是怎么知道的？ 脑子里。 弹片儿。 什么弹片儿？ 我叔叔脑子里就有一个弹片儿，他在战争中受过伤，脑子里留了个弹片儿，他总是能预知什么时候下雨。 天哪，真要了命了。 怎么了？ 你看你不管说什么都这么迷人。 跟我说说你妻子脑子里的弹片吧。 什么弹片啊？那是一个警铃。 警铃？ 对，就是着火的时候会响的那种。 哦。 哪怕是我在100公里之外，哪怕是我随便看了哪个女孩一眼，她脑子里那个警铃就会响。 真的？ 我敢说，昨天夜里1:22，那个时候她肯定没睡，她正坐在床上呢，她的脑子里的警铃就开始响了。 为什么是1:22呢？ 我当时用余光看了一下我的表，显示的是4:47。 好吧，那你再跟我说说你妻子她好的一面吧。 她让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以前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她是怎么做到的？ 嫁给了我。轮到你了，你说说你的丈夫他最糟糕的那件事吧。 啊、好吧，不过很难呢。 一定是他糟糕的事儿太多了，你都不知道挑哪件说了是吗？ 不是不是，是想不出来。哈利是个大好人，所有人都这么说。 多了一次，咱们说好的，让你先讲一件他最糟糕的事儿啊。 那好吧，其实也没有那么糟了。我给你讲一讲我们结婚4周年纪念日吧。 哎呀， 想知道他四周年纪念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欢迎各位在14、15、16这三天走进剧场保利剧院，是吧？ 对， 也就是这个周五六日。 嗯，现在这个正在火热售票当中啊，大家可以去到现场看看刘晶老师和蒋文玉老师现场的这种对手戏啊。 嗯，哎，刚才这段是第几个场景？嗯，是刚认识吗？ 第一个，对的。 嗯， 哎，能够给我看得出来，就是那个时候你是在巴结他，就是说各种，哎，咱俩真能说到一块儿去， 年轻嘛， 我觉得我特了解你，或者特懂你，是 那 种。 还小是不是？对啊，刚认识嘛，还有新鲜感， 就是 说话是这种节奏。 就是男人刚开始要追一个女孩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讨好哈那种， 然后其实这个剧里边有很多人会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彼此吸引，可能是因为一些身体上的、生理上的一些原因，但后来就是说，再往后很多年过去以后。变成一种真的是灵魂的伴侣，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认同一部分。 嗯， 哦， 嗯，只是一部分。 对，他，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把一段关系，你给他弄个这么清晰的一个标签贴上去，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似乎就不准确了。 嗯， 但他是不是呢？我觉得也是。 嗯， 但他又不都是，或者说都不全是，因为他还有别的。 嗯， 我觉得任何的情感都会这样的。而且随着时间它会发生变化的， 嗯， 你不觉得是这样的吗？ 哦， 甚至觉得孩子跟父亲跟母亲这种关系有的时候也会在某一个阶段会发生变化的， 嗯，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的？ 对， 我觉得这个世间最难讲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情感， 情感 啊，对，因为它永远 是 流动的， 复杂的，变化的， 变化的， 是的。 那这样吧，我就是觉得哈，我先问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您觉得啊，刘老师，您觉得就这个女人？他后面肯定是跟你就是有一些心灵上的，就变成你的一个知己啊，或者有一个阶段啊，是非常是作为你的知己存在的。那你觉得在这个剧当中哪些情节会表现出哦，这个女人她非常懂我，或者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能表现出这种，或者是你们两个人就是那种蓝颜知己的那种？ 很多方面。 嗯 哎呀，这要说起来就太多了哈。 嗯， 就觉得这个对方对我的，其实你看到了第五幕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们俩这么多年了。”但是我马上接着话说：“我说这么多年，其实是把咱们俩的时间都加起来的话， 嗯， 我们连一个蜜月都还没度完呢。” 嗯， 是吧？ 嗯 嗯， 只有25天嘛。 对，但是呢，他确实是还蛮理解他的，两个人其实都互相蛮理解的。 嗯， 我觉得像什么？怎么说呢？ 你觉得现实生活里有这样的 避风港还是像什么呀？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臆想吧。 我不知道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 嗯， 啊，连续25年，而且有可能如果这个戏继续写下去的话，有可能啊还会延续，因为他最后的时候说我们以后还会再见。 嗯， 就是25年并不是一个句号啊。 哦， 嗯， 我觉得戏剧呗，对吧？ 对， 啊。 我觉得可能是用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对吧？ 嗯， 是。 有时候你不能用纯粹的道德来评判这样的一种情感。 对。 啊， 对 对， 人性是很复杂的。 就是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啊，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要找一个灵魂伴侣。” 嗯， 对，经常会说我要找一个灵魂伴侣， so、 他得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我就王妮，你觉得？有灵魂伴侣吗？你怎么理解这个灵魂伴侣啊？ 嗯，我觉得理想跟现实可能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吧。 是你没找到，还是你觉得到底是因为没找到，还是说确实就是没有？ 可能作为我来说，我暂时我也没有想去单纯的找一个所谓的灵魂的伴侣。 嗯， 我觉得人除了灵魂之外，我的生理的东西也肯定是需要的，对不对？ 嗯， 我灵魂的东西也是需要共鸣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嗯， 就单纯一样是肯定是不对的。 嗯， 我们给王丁玉挖了个大坑。 我不相信有灵魂伴侣。 哦，您不相信？ 对，我觉得绝不可能。 嗯， 以我这个，这个怎么说？ 短短30来年的这个 成熟40多年， 成熟的男人， 当目前的经理， 因为我不信这个，不信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呢？ 嗯， 如果说这是一个灵魂伴侣， 嗯， 我觉得只存在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在某一时刻，某一瞬间， 嗯， 这个东西它不会长久。 啊， 我觉得人唯一的灵魂伴侣只能是自己， 嗯， 只能是自己， 嗯， 自己和自己的灵魂 对话。 嗯， 我觉得只能是这样。 嗯，或者是有的人就是在那某一瞬间，就是在这个方面，我认为啊，你跟我契合了，我就把你当成我的。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他又称不上是灵魂伴侣，对不对？ 嗯，对。 你顶多说，哎呀，你很理解我，咱俩很谈得来啊、遇到知己了 啊。 这个灵魂伴侣，这个太大，这个是吧？ 太大 这个定义。 我当时就是我一个小妹妹哈，也是快九几后啊。后来我说你怎么还不找男朋友？她说如果我找不到我的灵魂伴侣，我是不可能就是委屈自己的，这是九零后的想法。后来我也问她，我说什么叫这个灵魂伴侣啊？在她看来就是说，一定是特别懂她的。就是他喜欢什么，比如他喜欢文学，这男的也得喜欢文学， 嗯 啊，然后他喜欢，因为他是做金融的， 嗯， 他很在乎的这一些知识，你也得知道， 嗯， 就他跟你说什么的时候，你都能懂他，这个是很难的。 实际上，人往往是就是你追求的东西，你得到了之后，你就会需要其他的了。你就算你找到所谓的灵魂伴侣、 嗯、 你跟他相处时间长了之后、嗯、你就会觉得灵魂伴侣不重要了。真的，你会在他的身上寻找其他的你需要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人不可能只需要灵魂。 嗯、我知道你的意思，他是希望再去找另外一个灵魂伴侣。 你的灵魂变了。对吧， 伴侣变了。 对，灵魂变了。所以 实际上这个东西就像探讨那个男孩和女孩有没有纯友谊，我觉得有点类似。 嗯， 但是 不一样， 说不清楚、这个、 不是友谊，我认为是有的。 嗯， 有没有 友谊，这个是我觉得一抓都能可能都能抓一大把，是吧？ 嗯， 都会有这种朋友什么的友谊嘛、 嗯、 这种我觉得，但灵魂伴侣这个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但是所以你说 灵魂伴侣都已经、嗯、都上那儿去了，是吧？都那种感 觉、啊、就觉得特别特别高，是吧？ 对 啊、嗯、很难的。而且说一辈子的所谓的灵魂伴侣，因为灵魂伴侣嘛，你肯定得有一定年限才能叫伴侣， 嗯， 对吧？ 嗯， 那你能坚持很久，然后两个人一直特别契合、 嗯、 这种事情是比较难的。而且吧，我是觉得就是很难有夫妻是灵魂伴侣的，因为就是这个是现实情况，夫妻一定是在真正的生活里，就是烟火气里的、 嗯、 柴米油盐酱醋茶、 嗯、 老婆孩子、 嗯、 岳父岳母啊，丈夫，就是你 不可，所以永远有一个白玫瑰和红玫瑰，是吧？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在找另一半的时候，总说我要找一个有共同语言的，这是咱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但实际上我个人的体会，在婚姻生活当中没有天天去讨论两个人的共同语言的这种东西。 不是，其实这个共同语言指的是泛指的是价值观， 对， 对吧？ 对， 共同语言， 没错， 其实指价值观。 但夫妻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是为了一个家庭共同努力推进啊， 嗯、 维持整个家庭的和谐。 嗯， 然后 那是共同的生活目标、哦， 这是生活目标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大家在想说，哎，我特别希望有一个人跟我。特别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些话我可以跟他讲、 嗯、 我觉得可能这个距离更多的是两个人能有沟通，就有一些话我没有办法在家里讲的一些话、 嗯、 我想跟你一起分享，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 你说起这沟通这个问题，我真是觉得现在的人的沟通啊、 嗯、 真的也会成为一个问题啊。 是、 嗯、我们现在越来越缺少沟通， 没错， 人跟之间越来越缺少交流。 嗯， 我们现在的群都是微信群 啊、 嗯、 什么 QQ 群是吧、 嗯、 对， 我们反而在人我们失去了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那个 嗯 我们以前的那个交友群， 嗯， 我们的社交群， 没错。哎，我真的发现大帅啊、哎、就是因为之前我就特别这段时间啊，我跟一个姐姐沟通，我发现有时候跟她微信沟通来沟通去吧，就说不好， 嗯， 就老是出问题， 就一定要见着面。 哎，我觉得我每次见她一面， 对， 只需要15分钟， 我 可能来来回几天的事儿就说清楚了。 因为什么？因为人的语言、 啊、 它不光是文字的语言，它还有表情语言。 是的， 还有气场，你还有交流。 对， 你这个文字微信这个文字啊， 嗯， 都不如打个电话。 真是， 嗯、对， 它会产生误会的， 没错， 它会有很大的误差的。 但是你有想过，为什么现在大家有时候不愿意打电话，就愿意发一条语音吗？ 懒。 第一，我同意，因为我很深刻思考过这个问题、 嗯、 你比如说啊，就是有些话我特别不想就是给你打这么一个电话、 嗯、 我想通过一条语音 就算结束 了， 就完事了， 这事就解决了。 而且人会越来越这样， 没错。 哎，你们有没有一种、哦、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恐惧症，就是要给谁打电话之前就是哎呀我想， 我有我举手，我举双手，我有过。 我是接电话恐惧， 哦、 我一听电话响，我就咯噔一下，我就有什么事要发生。我现在 不光是这个，我本身都社交恐惧症。 啊， 有时候会有，有时候会有。 我社交恐惧， 我短暂的时候 也会有，我不喜欢，我特别怵。嗯， 我也会。哦、就比如说，人让我去吃饭啊，见人啊，我都、嗯、比如说我会阶段性的，谁也不愿意见。 嗯， 然后谁也谁的，就是不愿意接电话。 看来大家还真是都有一些这样这个方面、 啊。而且你知道，我现在有时候微信里面，当然有时候会得罪点人啊，就是还有红点点。 嗯， 就有时候我不太想听，啊、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听到什么，我会选择不听。 嗯 啊，因为我觉得如果特别急的事儿，他一定会给我打电话。可能这事儿不是很急。 所以朱红那天清理微信，几千条未读是吧？ 没有那么多话就反正未读。 对，你看你现在打开你现在说一个数， 521条未读。 你短信1451条， 1541条 啊。 就是我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微信它可能不是很急、嗯、 而且您有没有发现，就是两位都是就是这么多年的过来人，就会发现比如说夫妻之间的这个交流啊，会随着结婚年龄的越来越长，交流的状况也变得越来，一开始可能会跟他去争个胜负，到后来会变得懒得搭理，到后来就直接没有争了。 你这个结婚小白，你这没 结婚、哎、不是你们有没有吧，先说一说是不是这个现状吧。 哎呦，你说吧。 这个有点坏啊！实际上就看每个阶段家庭的最重要的中心是什么。 哦、 嗯， 比如说现在我、 嗯、 就是他就是孩子 啊、 嗯，没有什么东西可能绕得开他这个话题了。 对、 嗯， 啊，就算是两口子有争论，可能也是因为孩子的事情。 啊、 嗯 嗯， 我俩孩子都差不多大，我都大一点了， 大一 岁，我都两 岁 半了， 对，大一岁，我一岁半。 啊， 我们都属于晚婚晚育哈、 哎。那这样我问一下两位，你们还会做浪漫的事情吗？为对方做浪漫的事吗？刘老师，你还会做？ 我跟你 哎，我觉得大帅你、这个 哎、你刚那不是刘老师要讲 不是大帅想学两招？ 对，我学一学，我想问一下啊。 我跟你讲，我从年轻的时候谈恋爱 啊， 我对于浪漫的定义就跟别人不一样 哦、 嗯。 我从那个时候别人对我的评价就是你这个人太无趣，太不懂浪漫了 啊。 对， 嗯。 我那时候我就特别不会说，一直到现在 啊， 我都不会说什么鲜花啊、 啊 音乐呀、啊、什么星星啊， 啊， 就这些东西，在我的这个词典里，我认为这不是浪漫、 哦， 我认为这些东西是营造出来的一种气氛，这不是我想要的浪漫， 你 知道吧？ 那你的浪漫是什么？我听听。 嗯、 坐着摇椅慢慢变老， 对，哪怕就待着，是吧？ 待着 最省钱的方式。 因为那时候也确实没有钱，你知道 吗？但是 两人就待着。 但实际上，那个刘军老师在咱们这个戏里扮演的这个角色乔治是个特别浪漫人，他也刻画的非常好。虽然他生活当中可能把这些 东西，哎，那你学到了没？你演这个戏学到没有？浪漫 不是，我其实不是演这个戏学的，我后来慢慢的，你看。 被逼 你看我现在这个我这个太太哈、啊、我们俩我在跟她的交往过程当中、 嗯、 我其实也改变了很多 嗯、 我也再去动一些心思怎么能够哈 嗯 以前小的时候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 哎 也能够放下脸去啊 嗯 买束花啊、 嗯、 送个礼物啊、 嗯、 啊也会这样。 哦、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还是看你碰到什么样的人。 是吗？ 我总觉得就是总会有一个人，就是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比如女生你感觉到这个男人对你不够浪漫、 嗯、 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的这可能性啊应该他不够爱你。 但是是这样，有的时候是那个我们那天早上互动那个话题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给我发过来说，我老公就是那种的，就是你看就是碰到结婚纪念日我都跟他说了好几遍了，我说今天这什么日子啊，今天是这日子是不是你连句话都没有吗，咔转过来5200块钱、 啊、 然后他就觉得这就行了，你别说话了，就给他5200块钱。作为女人来说你高兴吗？ 不太高兴吧。 啊，嫌钱太少。 真的说有点道理。反正我是觉得就是比如说男人如果说老是浪漫不起来的话呢，也可能还没有遇到那个他愿意为他浪漫的女人，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很多女孩比如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好好要考虑一下他跟你在一起更 不适合。还有的人就可能真的性格问题，就像刘老师他说他以前就不觉得这个事儿是个浪漫的事儿，是吧？就送花。 对，我的浪漫跟这个浪漫不一样。 对对， 嗯， 每个人对浪漫的那种定义也不一样。你看比如说我 啊， 我结婚连戒指都没买 啊。 嗯， 没有，我没有戴戒指。 那你媳妇对你单、嗯、不 对你放心。 这个没什么。我戴上戒指、嗯、就是戴上戒指的人也不代表他怎么样、嗯、对不对、嗯、而且我们结婚纪念日也不过、嗯嗯、但是我时常的我出去巡演、嗯、哎，我看到好看的耳环因为他很喜欢耳环什么的、嗯、哎，我会给他买、嗯、但是我可能恰恰在什么纪念日的时候嗯我忽略了但在平时我会积累这种东西 就是戒指啊、嗯、结婚纪念日啊嗯有可能是大家常规所认为的公认的一些仪式、嗯、仪式感、嗯、 对 吧我们有可能需要一些仪式感 对 丁一呢他没有这几个仪式感但是他有可能有他们属于他们俩的仪式感、啊、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啊、嗯 这两个人 不在于什么一个戒指或者怎样的 所以你看啊在这个剧当中我们说即将在9月14号15号16号上演的这个明年此时这个剧当中、嗯、其实这两个人都会在选择有一天可能逃离出来从现实、嗯、从他们的各自的生活当中逃离出来、嗯、来到聚在一起、嗯、然后互相彼此给对方以安慰、嗯、或者是聊天、嗯、说话等等的 大帅终于把话题拉回来了、 哎、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王丁说了就这个戏呢就无论说 你身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都是可以看的、嗯、 对 啊，他并不是说我们就讨论所谓的中年危机啊、嗯嗯、其实我们在整部戏当中讨论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嗯、要不然也不可能说放到中国来这么受欢迎对吧你想七几年的剧本啊、嗯、 对 不是中年危机只是这里面小小的 很小 一 部分对其实应该最深层次的应该是讨论人的生活人的 其实对包括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话题 对都在这个戏里面应该都是有所体现的 对所以再跟大家说一下14 15 16号保利剧院欢迎大家到时候去走进剧场看一看蒋雯丽老师和刘军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这样一部经典剧作啊！ 哎，等会， 明年此时 得说一下，王丁一，你在里面演谁呀、啊？ 我这个人物啊、嗯，实际上只存在于剧本。我很感谢导演、嗯，然后把我这个人物放到了舞台上。嗯，因为他只在文字里面，原来，嗯，他其实就是刚才军哥也介绍了，他就像是这个酒店的一个管家或者小老板。嗯嗯，然后呢，25年伴随着他们两个，然后也看到了他们两个情感的发展、嗯，最后这个酒店拆掉了，哦、送他们走。 对，哎，那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应该是叫旁观者清哈、啊，嗯，就你在这个剧里，你是怎么看待这一男一女的？就这个小老板， 我最后跟他们说了无数次的抱歉。 嗯，哦，明白这个抱歉的含义，我觉得。 就是那个旅馆拆的时候对吗 对嗯，因为旅馆没有了嗯，他们以后也不能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房间是 好 因为这个房间 别激动 他们每年都来这个房间、嗯、我会准时为他们准备好这个房间、嗯、让他们两个在这 儿、见面、 对见面然后这个地方也没有了嗯，那他们即便是以后还要见面但是也不可能找到原来的那种回忆的东西了、 嗯、他们最后也是一种仪式感了我觉得就为什么要在那一天呢、 嗯、拆除 这个是原著里没有的、拆这个旅馆没有的、是这个导演、 是我们的这位 俄罗斯 导演加的 他就不断的让他领着工人上来把这儿拆了把那儿拆了一直到最后空荡荡的一个舞台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导演也应该是在经历了这个年龄阶段的变化以后他肯定对于这段关系、他们也有了一个他自己的思考所以他才会加入这样一个处理 导演70多岁的人了 哦对好那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推荐的是央华类的这个戏剧啊、叫做话剧明年此时 对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奖品 哎，各位啊就是本节目奖品由巨戏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着各位来如果您想要拿到票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876啊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呢在后台备注您想要票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那今天晚上再一次谢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刘军 谢谢 王丁 谢谢 好了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 听 听 唐 耳朵